南关问许仙，买了西湖多种小食品，急匆匆回到家中，叩门唤啊，走进堂屋留神看，见许仙系在桌前，面带忧烦，白娘子含情摆好一坛酒，青儿一旁边开眼，还是公子心周到，为姐姐备好酒菜过端阳，居家通欢齐寒门，如梦方醒抬头小食品放在桌上边，白娘子知许仙平时不善饮酒，开言道：“我待夫君与青梅，先把酒盏，心善良。”白娘子饮下了三杯酒。小青儿来在了堂屋内，柳眉倒竖，咬牙关，手指许仙，我问你酒中下了什么药，你必须对我讲实言。许汉文双膝跪倒，叫青梅，他把那僧人赠钥匙，你爹也没满。许汉文话之伤心，牙咬碎，转身进屋

相等，每日里望清客盼花心生，槐牡丹诗成白首，在园中朝夕吟诉，好容易盼到了牡丹含苞，奈此时自负一切，欲带回乡，又难舍那花开之盛景，只得去殿堂春意，喜流连 天生 角里呀，是出水的芙蓉，身着宫装，花袖口将玉腕儿轻拢，裙上儿正可体，颜色甚鲜明。玉体儿轻盈，腰肢儿软缺，金莲儿可没看见呐，被遮掩在枝叶中。则见他脚步儿轻移，兰会香清风微送，一阵阵欢配响，声音是那么好听。长公子隐在花树之间，越瞧越美，真果是那一晨一喜，倾国倾城，似文君不让惜子，真是天孙下仙界呀，嫦娥离月宫。又见他娇躯满转，款他方静，眼看着绕假山呢，遇人影无踪。公子此时心神不定，愣磕磕捏呆呆，站立在花丛。好痴情，恋佳人方寸动，追影寻思神不定，好俊俏女花容，难忘怀乱心胸，小生要害这单死兵。

了得是曹孟德在许昌玉屠大阵挟天子令诸侯，他的心意不良啊，在胸中没怀阴谋，是毒诈因此伤，他不是就不忘记想，他素知荆州城兵强马壮，何况你有能征惯战的刘关张，曾叛那李典曹仁樊城去镇守，更有那河北降将吕匡吕翔，为的是窥探虚实，相敬而恭，到那时再整顿人马去过长江。这一日曹操正坐，众军帐忽见那李典曹仁顾未倒在中央，他二人提起城旁起来前罪，曹孟德惊疑之下才问其详。曹仁说樊城已被刘备占领啊，损兵折将二女也阵亡啊，君家圣代古至常理，你且休怕谋不加罪，你且过一旁，我且问你，但不知是何人与刘备出谋划策，运筹帷幄，把军务主张。二将说他新派的军师啊，才高志广，行善名福，是谋略无双。曹孟德一闻此言心暗想，问帐下你们谁人知晓？庶子那姓曹，善服酒席事，何如人也？说至此，转过城隅，带书起降，拉起丞相。善服并非是真名姓，我素知此人他不寻常，说这个人他又是好为击剑术，他也曾替有复仇惹祸殃，因举罪披发 性命，不料想被那有司拿货又到公堂，问他的姓名也不肯招认，姓同伴把他前行解放，逃窜于他乡，到后来一姓更名把钱释放，学成后胸怀大志四海去飘扬，他与那富龙凤雏为密友，有时常到司马的草的水镜庄，现而今他母子迁居在颍州郡，说这个人他好远志明学术，真乃是惊天为地志的高强，不愧天下玉掌上啊，何许我带云阳、啊、曹孟德一闻此言急忙就往下问啊，说论才略他比先生啊水弱水强，程昱闻听尊丞相论原职，他是当代的名士，欲怎敢当，那徐庶之才呀是被鱼，哎呀呀，丞相见问我是活敢隐藏，孟德说西湖闲事归刘备，这也是国家的奇术，人力难防，那刘备枭雄最识人物的此人，如虎生翼到处飞翔，程昱说原职虽然他投了刘备，说这件事倒不需忧虑犯思量，据谋想您若用此人不难立志，孟德说哦，验得原职能够到许昌，程昱说徐庶生平弑母最孝，皆因他又丧其父锦封高堂，现听说义弟徐康心忙故老徐母无人侍奉正堪伤，丞相若命人把徐母诓到，令召其子书必来降，曹孟德一闻此言心安心，退帐后他是差人行夜奔营乡，一路上小行夜宿不必细讲，那诓人的诈术何用我周详，老徐母为查虚实当车上路，古语说君子可欺，你起房急忙忙跟定了从人，家着站的赶心 急，哪怕路途长，到许昌，在相府门外就停住车辆啊。下车后，爱他山木留神啊。断响，这密层层两旁多一丈阔，成对得那些武术军卒各持刀枪，一个个怒目横眉拍板战，更有那谋士与将官，他们气象刚，老徐母不入一门，朝里走，见堂上杀气森严，令人悚慌。但之间兵符令箭捉安方，看光景真乃是顺者的村来逆者亡。曹孟德端然正在堂上坐，老徐母背转身，他是心中辗转反思量，想曹操心怀篡逆为奸党，欺压天子害忠良，既然是为急人臣为首相，你就该扶植社稷定家邦，国能将汉室重兴归一统，真不愧是忠流砥柱，那干国的忠想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否端庄啊！老徐母想把爹歇，将堂上手扶拐杖，一扬扬上堂来，

斑斑阔考将待人屈身下士，人生所养就便是黄土不扫莫自于樵夫家有知其名望，真乃是这当世的英雄啊，也非比寻常。想我儿辅佐使君得其主，哎呀喜老身，若是死于泉下也如光，虽不能耀祖光宗，传后世也不得个名标青史啊。姓自相虽死如托名汉相，虽汉字伤感在光中之下，要王夸张死如这你善是为权，甘为逆党，带累得那些无辜的百姓们受灾殃，真乃是你罪不容诛，人人唾骂，我恨不能亲儿的皮舍里入，犯儿的心要饮儿的血，治国除奸，与民除害，才能够多云见日，把汉室重新落摇堂，才趁了我的心肠。怒气填胸怒撕裂，哎呀呀，险些儿跌倒在地当阳，一面说抓起石砚击刀枪，只听得啪的声，砚石粉碎就崩裂四响，戏未中奸则闪过说将他绑来，与我速速斩首莫彷徨，早有那帐下的儿郎忙扯下他们推推拥拥的到了外乡，最可叹一代贤良遭惨祸呀，好可惜，半世孤霜要在刀下亡，老徐母仰天大笑毫无惧色，恨不能及时就义报君王，这就是徐母骂曹，又名叫姬曹燕，真诚得起下一金国，盖世无双啊，千载把美名扬。 好，我们这场国曲俱乐部举行的国曲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呢，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 国粮堂瓜子儿演。